没钱怎么办呢？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10两，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，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，哎，回来发笔小财。哪知道10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，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。你说这下惹的祸，鞭炮没在家呢，冰冰邦邦就爆炸了，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上了，把生活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，把五连荣急的好像没上了票。回来没办法，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30两，牲畜得包赔，车老板得给人治伤，另外还得活着。周扒皮就没安好心，就跟武连荣说，你可2次管我借钱了啊，咱可说清楚了，你拿什么还，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30两，我不相信，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。武连荣说，还不起您多加利。不行，我不止那点利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，初五你就得还钱，初五不还钱，我告诉你啊，拿你媳妇做压榨，到时候钱我不要了，人归我。武连荣迫于无奈，只好点头答应，给人家出了手续了，把钱接到手，还想做点小买卖，哪知道又赔了。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，好不容易借了文银10两。周扒皮说，咱可说话算数啊，前后加的一块50两银子，哎，你这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。我这个人呢心善，借给你借给你吧，不过把你媳妇儿马上给我送来，你什么时候还都行，没钱还就死耗，你媳妇归我了。你说这个武连荣也没志气，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，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，他老婆当时就翻了。你别看长得好，这人还挺倔强，说什么也不干。武连荣好说歹说，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。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，派了4个小子，见着武连荣一交涉，武连荣说，人在屋里呢，归你们了，等我多等有钱我再赎。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，顾不得穿鞋，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，一直跑在野地，后边那4个小子追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，也知道不是好事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。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？我名贵姓免贵呀，姓马呀。我说老兄，无处不为人，你看他说的多可怜，哪有拿人当压账的，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，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你凭什么管这事儿？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啊，哼，把日本造的弥勒根手枪拽出来了，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，知道爷爷我是谁吗？我乃是3届沟青马坎的，我报号爱谁谁。其实啊，张作霖并不是土匪，这是吓唬他们，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，意思之间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谁也管不着我。这4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， 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教训教训你们，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啪！就是一枪，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。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，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，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。张作霖一想，人命关天，最好别打死人，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。我说你们还抢人吗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，改天我要登门拜望，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，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。哎，记住了，记住，滚！哎，这就滚。三个架着一个，夹着尾巴跑了。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呐、啊，哎呀，遇上好人了，也给张作霖磕头。张作霖一摆手，算了，你家离这儿多远呢？哎，12里地左右吧。哎呀，我送你一程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，有亲投亲，有友靠友，这个地方你还能住吗？是，好汉爷说的对。张作霖正跟这说着话呢，顺着妇女跑的那个方向又跑了一个人，这人手里头拎双鞋，拽晃拽晃的，一边跑一边喊：雅琴，雅琴。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，这心里还踏实点。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，王雅琴给介绍：这是我丈夫，姓武，叫武连如。张作霖一听他说话呀，还是山东的口音，可这人个长得其貌不扬，说张作霖个不高，他比张作霖矮得多，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。祖居山东清河府，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，心说耿瞎子讲那些评书啊，我听过，其中有什么玩意儿？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？这位也姓武，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？他心里胡琢磨着。王雅琴见着丈夫，把经过一讲，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：好汉爷爷，您算急了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，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，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，年年节节给您烧香，祝您长命百岁。哎，这位还挺能聊。张作霖把他搀起来，算了，我说武连荣，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，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，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。是您说的对，要不就我也不在这住了。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，人家媳妇光脚跑的，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？王雅琴把鞋穿上，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，让这夫妻逃命。那位说啊，这张作霖这人真好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个人赶上侠客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，别忘了这句话，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，就是坏人也不能说一点好事也没做过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 闲言少叙，张作霖管了这档子闲事之后，飞身上马，继续赶路。他着急回家呀。这天正往前走着，走到大房身，到了大房身街里了。张作霖往左面一看，青砖瓦房，门前有四棵垂杨柳。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来，把马就带住，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，心说：“哎呀，我那年八岁，我没短了到大方身来，我爹那阵还活着，带我上这串门，我记得就到过这家。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，小名叫二来子，姓郭叫郭兆志，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。是是是，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。我郭二叔抱着我，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。哎呀，这次在这路过，哪能越门而过呢？这个二叔郭兆志混的怎么样？我得看一眼。”就这样，张作霖下了马了，敲开门，里边出来个老头，打量张作霖，还穿的不错，高头大马，人五人六的，不是本地人。老头一愣：“先生，您找谁啊？”“请问，郭兆志是住的这吗？”“原来是，现在不是了。”“怎么？”“他搬家了。”“搬了。”“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，把房子地都卖了，这已经换了主人了。”“哦，搬哪儿去了？”“不远，还在咱们大方深镇，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就在铺子边上，门前呢有一盘磨，哎，那就是他们家。多谢多谢。”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，日子过累了。谢过老者之后，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，门前呢真有一盘磨。哎呦，用土坯呀垒的院墙，长短不齐呀，连个院门都没有，里边东扭西歪，两间土坯房，那房啊都没有人高，你说这房怎么住吧？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，门上挂着破草帘子，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。把马拴到外边，张作霖掸掸尘土，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，一扣的门，其实门呢没拴着。“有人吗？屋里有人吗？”好半天才有人说话。“谁呀？”“我呀。”“等等，快把裤子给我。”“怎么快把裤子给他？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？”噼噜扑噜噼噜扑噜。经过一阵骚动，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，把脑袋往外一伸呢，把张作霖吓一跳。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，蓬头垢面，那小辫都赶了粘了，满脸紫泥，跟小鬼差不多少，就牙是白的。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，这位也愣了：“您找谁？”“请问，郭兆志住的这吗？”他串门去，没在家。”是啊，那么您是？”我是他们家的朋友。”张作霖仔细一打量，嗨，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郭兆志。刚才他说瞎话，为什么说瞎话呢？ 郭兆志啊，怕账主来要债。张作霖一笑：“二叔，您还认得我是谁吗？”“ 啊，你是？”“ 有个叫张有才的，你记得吗？”“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，我叫张作霖吗？我小名叫老疙瘩，您还经常抱着我玩。我恕个罪说，您是不是叫二来子？”“ 哎呦，哎呀，孩子，你 怎么变成这模样了？哎呀呦，让二叔好好看看。” 二来子掀个草帘子蹦到院里，抓住张作霖的手，左一眼右一眼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就看了一百多眼。为什么那么看呢？你想啊，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，那杜老盼临行之时抛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，给枪给马之外，给他换的衣服，三块瓦水塔的帽子，狐狸皮的大袍子，外头披着斗篷，穿绸裹缎，还有一匹高头大马。在那个年月，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起这个，大多数都是穷苦人，一瞅这个羡慕的不得了。尤其这郭兆志看见张作霖变成这模样，那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！他也盼遇上一个有钱的朋友，对他也有好处。郭兆志眼泪也掉下来了：“老疙瘩，人没地方看去。哎呀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快快进屋，进屋！”哎，张作霖跟他进屋，一迈步，扑通一声，好像没摔倒了。闹了半天是下轿的房子，这一大步得下去二尺啊！这屋里黑咕噜噜，提鼻子一闻，呵，这味儿又骚又臭，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。拢目光仔细观看，一瞅这屋坛坛罐罐，什么破东西都有，就没好东西。外屋是个小道闸，里屋是一铺炕，往炕上一看，仨孩子，一个妇子，披头散发，拽着一床破被。这么冷的天，屋里都没生火呀。左邻这心里就一翻个啊！哎呀，人生在世，穷富不等，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？郭兆志说：“老爸，你看谁来了？咱们家来了贵客了，老疙瘩来了。”“哎，老疙瘩，这就是你二婶儿。”张作霖把帽子摘了，鞠了个躬。他二婶自溜钻被窝里去了。怎么的？没穿衣服，赶紧把被子围了围。哎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也不知道贵客驾到，你这怎么说的？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。这女人呢，赶紧找裤子，一条像样的都没有，把孩子那裤子啊穿上了，赶紧把破衣服披上，下了地。郭兆志还说：“这给，哎呀，这屋太凉了，老嘎子你先坐下，我给你拢火。”“别仗着了，二叔啊，凭真人咱别说假话，我看得清楚。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？吃饭没吃饭？”“吃了。”“什么时候吃的？”“三天前。”啊，三天前吃的饭，到现在没吃呢。”“ 孩子，我不怕你笑话，我们家五口人三天没吃饭了，锅都揭不开了，活不了了。我跟你婶儿商量，买包耗子药，咱们都吃去得了。这一年月是怎么混呢？” 他一哭，他老伴三孩子都哭了。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二叔，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 我明白，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，我这有钱，你马上拿钱去买去，什么好你买什么，大方山也是个大地方，什么买卖都有，你先砍肉，先打酒，然后到故衣铺买几套衣裳来。孩子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别说了，你跟我爹是好朋友，我是应尽之责，况且我还过得不错。张作霖一伸手抓出一把银子来，来， 哎呦我的妈，我可如何是好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刺腹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4417 88864417，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。